OK，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主日，也赐给我们能够寻求你的时候寻求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明白你拯救了我们，就叫我们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我们爱你、爱彼此，只不过是活出蒙爱的人应有的样式。你也并非叫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有爱的方法或次序。求你就今天的课程帮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彼此相爱是有其处事为人的道理，帮助我们看出这是合乎圣经的，也是合乎你的旨意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第44问，我们还是一起念一次好了。 我们该如何爱我们的长辈，如何爱我们的晚辈？ 我们可以的尊重地位在我们之上的长辈，也以父母之关爱对待地位在我们之下的晚辈。 讲到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切切的概念，就是基督徒的爱不应该只是口号，也不应该只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上帝并非任凭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爱，甚至是非常巨细迷的，告诉我们该如何彼此相爱。其中一个就是关于长辈和晚辈之间该如何彼此相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能都是某些人的长辈，也是某些人的晚辈。所以这应该是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人都，都是 applicable， 都是有其应用的。这个就是关乎第五诫命。第五诫命它不只是单单的讲你们要孝敬父母，第五诫命不只是单单的关乎孝道。第五诫命其实是关于基督徒最基本的待人处事之原则，最基本的，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某些人的长辈和某些人的晚辈，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Mark Jones 有提到一个原则，为什么我们会说第五诫命这是应用在人该如何对应长辈和晚辈的原则呢？因为字面上看来就是，关于孝道，要孝敬父母 ，OK。但是这是关乎一个解经的原则，我们怎么读圣经？文学上面的技术用语叫做题语 （synecdoche）。题语的原则，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时常在日常言语中都有用这个方法来论述事情，来叙述事情。你用局部或者一个名词只代表一个事实的局部，或者你用一个事实一个名词是代表整个事实，可是你是指这个事实的某一个部分。以局部代表全部，或以全部喻指局部，帮助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律法，特别是这边是讲帮助我们理解十诫。其中一个例子已经就是譬如说我们之前有讲到不可杀人，也涵盖了要爱邻舍如己的这个原则 OK。 或者我跟你讲台湾输了，我并不是在唱衰台湾，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看譬如说少棒比赛，然后我说台湾输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虽然台湾是指着整体的台湾，但是我是讲台湾的某一个少棒的棒球队他输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就是这个很简单的原则。所以在这里讲到孝敬父母的话，运用这个原则，它不是只是讲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它是讲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甚至延伸出来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间应该有的原则，应该有的关系。所以在教会历史之中，绝大多数的神学家都正确的认知第五诫命 不只是关于父母和儿女，而是当圣经提到父与母这两个字的时候，有多重的含义。它可以说是很简单的是血缘的关系，也可能是属灵的身份 ，right？ 当基督说上礼拜讲到提到谁是我的母亲，他并不是只是讲我有一个血缘上生出我的玛利亚 ，OK， 有属灵的关系。你们若遵行我父的旨意，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 ，OK， 或者在权柄上面，权柄上面的关系，他甚至可以说保罗说提摩太是我的属灵的儿子，提多他是他属灵的儿子，或者他对哥林多人说我好像生出了你们，难道你还要，还是对哥林多还是对加拉太人说，难道我现在还要再生出你们吗？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父与母在圣经里面不只是单单的关乎血缘关系，所以延伸出来第五诫命也就不单单的是指血缘上面的不只是在讲论血缘上面的道德伦理。OK， 所以像在提摩太前书五章那边，保罗有提到，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其实你注意，这并不是说老年人并不会犯罪 ，right？ 或者犯错，或者需要提醒的时候，但是他提醒的时候，你对他的方式，和对年轻人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这个老年人，你也可以想象成为，也许他年纪并不一定比你更老，但是他的地位是在你之上。劝少年人如弟兄 ，OK， 你还是劝，可是劝的方法不一样 ，right？ 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所以劝老年人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总要 holy， 总要圣洁，等等等等等等，或者在哥林多后书和哥林多前书，所以在福音里生了你们是哥林多后书，保罗在那里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讲 ，OK， 他称自己为他们属灵的父，他用父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他们，因此，他们彼此的对应就有其次序或者 order 或者有其有其伦理。Okay. 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OK， 所以第五诫我们再想一下，为什么在这边特别提到第五诫命？因为我们一直自从讲到爱这个单元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强调一个按照改革中，尤其是改革中会非常强调的改革中和律法，对律法的理解和对律法的对跟律法的关系，让我们可以说爱人的表达就是借着守上帝的律法，而守上帝的律法的总规总纲都是以第十诫命在表达出来的。所以延续这个原则，当我们讲到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要从第十诫命的话，你自然会我们会用第五诫命那边所讲的，按照第五诫命来理解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长辈和晚辈。关于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我们要爱我们的总统，对在座的某些人来说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选举之后颜色换了以后，也许就是问题。对，如果我们中间有内地来的同胞或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他需不需要爱他们的总统？要。Yeah， 你需要爱习近平。我们因为这是基督徒对掌权者的最基本态度。OK？我感觉到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对此的认知有一些缺乏，有缺乏教导的，所以在不管在教会或者在其他地方的发言已经违反了这个原则。 OK， 我们先看一下药理大问答第127问。那边所讲，在我们是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不是只是做做样子 ，right？ 我们是为主做，给予长辈或 superior 或者上级地位在你之上一切应得的尊重，为他们祷告和感恩，效法他们的美德及慈善，愿意顺服他们合法的指令和劝导，顺从他们的指正，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与地位，对他们忠心保卫及维护他们的人格与权柄，包容他们的软弱，以爱遮盖其软弱。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软弱， right？ 包容他们的软弱，以爱遮盖其软弱，叫晚辈可尊他们，与他们的治理为荣。OK， 经文的基础大概，尤其在新约，旧约就不要提了。新约就有好几处，罗马书13章、提摩太前书2章、提多书3章、彼得前书2章。那我们今天稍微花一点时间看罗马书13章，这也许是大家蛮熟悉的经文。我有印出来，或者你可以打开圣经看，我就念出来好了。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一个，似乎是一个非常绝对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不愿意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或神的 minister， 神的仆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有这个，他是可以使用他的剑的，不是那个剑不是只是拿来做样子。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他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当给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 OK， 所以这个原则这边所讲到的，不管你是尊敬他，对他所当行的，是出于你心里的，不是只是做这个样子，是有一个爱的原则在我们对应，在 station 地位比我们更高的人，掌权者应该有的态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It's the basic principle from which we operate，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assumption 或者最基本的预设。因为你有这个地位，所以你就应该有应得的尊敬，应得的刚才我们经文中所读到的顺服等等等等。所以在这段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认同掌权者或不认同他的政治立场或者他的治理方法，这是叫我们尊敬或不尊敬他的原因吗？我是指按照基督徒来说。哦，大家非常的安静。你为什么尊敬或不尊敬？我们现在我们就直接讲蔡总统，或者要我来讲的话，对不起，我讲话口气都会有一点。Donald 总统，我为什么应该尊敬他？我们为什么应该要尊敬蔡总统？是因为他的治理非常的棒？或者你非常认同他的政治立场吗？不是，是只单单因为他有这个地位，而这个地位最终，他之所以有这个地位是出于上帝的，经文中讲的非常的明白。所以你理当应该给他在这个地位应该有的，你也认知这个权柄最终是出于上帝应有的尊敬。 OK， 这个应有的尊敬与你的政治立场和他治理的好坏没有最直接的关系。 OK， 基督徒必须爱掌权者，因为我们最基本的前设就是权柄是出于上帝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3章那边讲出来的。 并非是我们主观认定的正当，他正当的，他有正当的政权，他他的治理非常的好，我们认为公平，才顺服。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认知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这是一个 basic assumption， 这是最基本的认知。因此加尔文论到这个的时候，他会说，就算是一个邪恶的王子或者统治者，都是上帝对人民罪的惩罚。就算他是非常邪恶，他甚至可以说，就是这都是对人民犯罪人民的惩罚。让我们记得，是透过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自己的 fault， 我们自己的可责备的，上帝那美好的祝福才变成了 curse， 才变成了咒诅。 OK， 这是加尔文在注释罗马书十三章第三节那边有提到的。因为加尔文他自己并非不知道有他自己经历，他是从法国被赶出来的、right? 他自己并非不知道有恶的权势。我们不要讲加尔文好了，保罗写给罗马人，他在这里是不是承认罗马的国王或者罗马的皇帝都是公正的、公义的？他并不是这么说，但是你还是要给他应有的尊敬。这个罗马的皇帝是已经逼迫过基督徒，而且这些基督徒他在罗马书里面处理的一个议题应该就有暗示，就是因为之前逼迫需要离开罗马城的基督徒现在回到了罗马城，然后和后来在罗马城教会的圣徒们他们相处的时候会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他在罗马书十六章那边有一些提醒。所以这个背景让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只是很天真的很那种哦，你们反正就是君王你就是要顺服他，他知道当时的处境是如何。但是他在这里并不是，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他在这边讲的是一个最基本，我们对掌权者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如果他是这个位置，我们对他的预设立场就是他的权柄最初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是上帝赋予他的权柄，甚至他在执行的时候是坏的。 OK， 因此他有这个地位，所以他就应该值得我们的尊重和顺服。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谢谢。 然后我如果应用这个东西在现在的局势，我觉得是需要一些思考和逻辑。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到一下这个，今天不会提到太多。关于这个，我自己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我相信大家有很多需要思想和教导。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到，书本身也没有提到，因为书在这一章，就像在罗马书十三章，在处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问题。OK， 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刚刚宜兴提出来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大家最近也可能会思想这些问题。如果掌权者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也必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也就是说，如果这掌权者真的在你的认知之中是一个 Antichrist， 好了，他是一个反基督的，也许如果我说反基督，也许就说有必死的罪，就不需要为他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不认同他，你非常的不认同他，就你视他为仇敌，就算是如此，基督徒仍然有责任要需要爱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主的在这里的教导是非常明确，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这一点都不模糊。 right，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爱你的总统，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绿或蓝，你需要爱你的总统。就算你认他为仇敌，你也需要爱他，为他祷告。或者也许这可以鼓励你们为他们祷告，就是你这样行就有点像炭火堆在他的头上。OK， 关于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 Yeah. 所以那个民权是民主是圣经的概念吗？没有。Yeah. 反正我大家 get it out of your head， 民主不是圣经的概念。圣经没有特别选哪一个政治制度，就好像是理所当然，这是合乎圣经的方式。OK， 所以 yeah， 民权的基础那是由另外一个论述基础说出来的，就是说因为他的权柄是来自于人民的，所以按照这个的话，按照这个的话，你评估这个人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评估的基础。但是我们在这边讲的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能用那个评估的基础，因为最终你认知那个权柄是来自上帝。No， 教会是没有民主的。教会有集体的治理，可是这跟民主是非常不一样的。OK， 我们有投票，对不对？可是这个跟 democracy 是一样的吗？民主，刚才慧芬提到了一个民主，就是那个权柄是来自于民人来的。教会的投票最终的认知是教会认知借着这个制度上帝的旨意，我们相信由借着这个展现出来，并不是人。 It's a very basic difference， 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虽然有投票，我们虽然有长老，我们在长老会也会投票，我们在长执会也会投票，但是那不是民主。Insofar as you 投票，那是我们相信，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这是上帝的旨意，借着你不是 exercise 你自己的权利，非常重要的区别。OK，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讲说民主至上，好像民主是有一个 absolute， 就是一个绝对的 value 的时候，这是对他基本的身份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国父什么呀？国父推翻满清，他就 I don't know 要怎么讲，他推翻满清了，他蛮有组织能力的，他那个时候他能够号召一群人，那个是上帝的旨意吗？也某种程度，那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上帝的旨意。Donald Trump 是不是基督徒？这个论述，如果你认为说某种政治制度是透过人的制度，就是说某种政治制度只有这种制度才是合乎上帝的旨意，今天如果这个政府是合你的心意的话，按照你主观的，可是不见得每个基督徒都同意哦。可是如果我们就讲说，如果你认为这个制度是合乎上帝旨意的话，你就时常会落入最可怕的错误。世界上很多极端的政权就是错误就是这样出来的。好，我们就直接讨论下去。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他其实并没有讨论当权者。我们刚读罗马书十三章，是因为我要你们仔细看那里面的字句。保罗其实那个他里面，因为他是讨论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对当权者应该有的认知。OK， 但是他并没有讨论，如果这当权者他没有执行他该有的，在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保罗并没有讨论这个，他没有说我们应该起来反抗，我们应该上街头示威，还是我们就默默的什么都不做。因为我想保罗他也不会，那这不是一个绝对的，就是如果一个当权者他不再是做官的，不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如果他今天所行出来的是反的，他的确是叫行善的惧怕，也是叫作恶惧怕，那我们该怎么办？或者也许我们大家很多人会认为现在就是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那该怎么办？或者还有另外一个， 最简单的纳粹德国。纳粹德国犯了最大的错误，路德，德国的教会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起来反抗。基督徒没有起来反抗，整体来说，基督徒没有起来反抗。他们是不是应该起来反抗？是的。是不是有圣经的基础？他们应该起来反抗？是的。用什么情况来反抗？是不是要暗杀希特勒？你需要智慧，我没有说。但是当时在情况之下，你是不是需要起来反抗？你需要起来反抗。我的认知是如此，而且这也不违反罗马书十三章给我们的教导。所以 John Murray 穆里他在这里就有提醒说，我把那个他整个原文有提出来，我们不能够相信，就是说保罗会在这里，如果有处理，就是说当时你注意哦，这是刚才讲民主有关系，当人所做的明显的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所处理的问题，但是他的确保留了空间，他并不是说你就不论遇到什么状况，只要他有这个地位，你就应该完全不作声，就完全不起来反抗。 Murray 在这边特别提到，他不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他没有提到譬如说在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那边遇到的彼得和众使徒，他们有没有反抗？当然有啊。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应当的。所以你在这边看得到，这个是这个例子，那些官长们要叫他们不能传福音，或者把他们抓起来，想要把他们打一顿教训一顿，让他们不要再，他说我们不能，你们有权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们不是顺从神，所以我们就不应该顺从你。这时候你所出来的，你所做出来的事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就是讲到民主，再讲一次，绝对不是基督徒最高的那个，你可以活在，你也可以投票，可是你一旦说这个就是绝对的最高的价值，这就是符合基督教价值，你就把另外一个价值驾驭在基督教的价值，神的权柄之上。 OK， 不论你是在民主或其他的，你最终的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所以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是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衡量吧。 OK， 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在这里是不是反抗？因为他们想要教训他们，叫他们不要再传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 No， 我们看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你们自己去衡量哪一个是合理或不合理的。 OK， 所以这里他并不是在处理说是不是遇到某种状况我们需要起来抗议或者起义或者推翻政权。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在此他并没有在讨论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议题，但是我们花一点时间讨论是因为我想最近大家可能心里都会在思想这个议题。 OK， 对此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菲菲。 我们上个礼拜退休会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弟兄提出来一个问题，就在我们谈起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上次那个同志，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不要紧张。 我们应不应该表态同婚这件事，光是这句话，那我就可能会问，我可能会问表态什么意思是表态？ 就是有一些教会有出声，然后有一些教会没有发声。 那我会再问什么意思是出声？出声是不是在讲坛上这节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刚好关乎这个，我们明确的表明圣经的教导，这算不算表态？就像前一两个月我们曾经讲到哥罗西书，有讲到性的犯罪的问题，我也有讲到同性恋的问题，这个算不算表态？我相信我 我们在此的表态是非常的清楚，不是吗？我相信很少教会比我们会更清楚了。同性恋是罪 ，OK， 这个是非常清楚，这无关乎你的天生的倾向。但是表态是不是就一定是要你们这样就不算表态，因为你们没有上街头 ？Well, I don't know。所以基督徒通常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们需要表态或不表态，我们在长执会也有人这样发声啊。可是我会觉得这些弟兄可能没有仔细的思想什么表态，而这个在这个处境之下，你表态的背后的论述，你是不是能够认同他的论述？我们就讲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或者去年所遇到的问题。我们长老教会怎么能不表态？这是一位弟兄讲，这背后的预设就是我们怎么能不上街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怎么能够不去参加那个？我们当然可以不上街头，我们的教会也没有鼓励大家上街头 ，OK。但是我们对同性恋这个议题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OK。但是其实当然还有很多我们是需要教导的、需要讨论的，但是最基本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已经有点太政治化，你为什么不表态？有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表态你才算表态，你一定要按照爱家联盟的方式，按照他们的论述表态你才算表态，你才算是反同性恋，你才算是基督徒，这个我就不认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处境之下，有很多爱家联盟或者当时其他教会的论述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虽然最终的结果我们都好像都是反同性恋，但是我不觉得应该不思考我们的手段只讲到目的。基督徒时常犯的错误或教会时常犯的错误就是不讲手段只讲目的，你到最后你可能有目的，可是你却真正失去你信仰。 OK，我们今天 OK， 如果你看到我有一个是在那个书中未提到的，也就是说当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期待你们都会买然后你们买的这本书里面不会有提到这个，但是我们就稍微提到一下我们对爱的表达，就是当我们爱我们的长辈的时候，因为书中正在处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但是还有一些更广义的理解是书中未曾提到的，也就是说对掌权者提出谏言甚至抗议，这也是爱的表达，不是吗？当长辈犯错的时候，不要责备他们，不要凶恶的责备他们，但是要劝他们如同父母，这个基本的预设是他们需要被劝诫的。反而你不劝诫他们，以合一的方法劝诫他们，你反而是夺取了他们应该得到的恩典。我们这边特别是讲长辈，可是对其他人都是一样。所以在教会的处境里面，我们先讲好了，所以在这个处境之下上街抗议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对掌权者提出谏言，这不是不爱的表达。如果你正确理解，这在如果你你的动机是正确，这可能是爱的表达。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Right？ 所以在教会的处境之中，我们不只需要更加倍敬奉我们的长者、传道者等等等等，也需要指出他们的错误。你会注意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边，保罗在短短的几节里面就叙述了我们应该要如何对待在教会里面有一定地位的人。他在那边特别是讲到长老和牧者 OK， 对传讲上帝、传讲和教导上帝道的人你要加倍的敬奉，可是过了两三节之后就怎么讲，如果有人犯错的长老如果犯了错，不要凭着两三人的帖子就定他的罪，但是接下来他说如果人继续犯罪就要怎么样，那边经文有讲到吗？还是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五章， OK， 五章十七、十八节，这边都是讲到我们要如何，看待如何对待那管理教会的人，教会的掌权者，这么说好了。这边用长老，特别是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长老会，这个是我们长老会制度的一个基础，经文基础，就是我们会有 ruling elder， 还有 teaching elder，OK，、okay? 就是我们的长老里面还有在分管理的长老和教导的长老，教导长老就是牧师 ，OK， 通常他们的譬如说投票权是一样的，他们也是 equal， 可是通常在我们的理解之中，教导长老是 first among equal， 就是他们还是占有某种的领导的地位。在制定教会的方针，制定教会的教导，在 doctrine 上面，他们是制定整个教会的方向。OK， anyway， 所以讲到应该对他们有加倍的敬奉。OK， 控告长老的臣子，除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接下来他说，犯罪的人，他是一个代名词，犯罪人在众人前面责备他。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所以犯罪的人这边是指长老吗？你如果按照上文下文应该合理的，就是如果当有一个代名词出现的时候，你第一个代名词代表的是谁，你第一个寻的就是他上面讲的是谁。可是就算你不读特别，你不愿意说这个犯罪的人特别是指着长老或者治理的人，但是你就算要更广义的读，你也不可能排除长老和治理的人，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不管是单单读着长老和治理的人，或者说是广义犯罪的人，长老和治理的人也在里面。持续的犯罪，这应该是讲持续的犯罪，不是说你犯一个小小罪我就需要。持续的犯罪的人到最后你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怎么样，叫其他人可以惧怕，这是对上帝子民的恩典，叫其他的人不犯同样的罪。 OK， 那对被责备的人，这对他来说也是恩典。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更多的教导的，尤其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尤其在华人很近前的教会里面，讲合一，讲到关系的教会里面，关系好像就是 trump everything else， 就是在一切的东西之上，在一切的好像关系是最重要。 No， 不见得。 OK， 在这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在众人面前要责备他，这也是对他好。为什么对他好？我们昨天有个小组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姐妹看到那个保罗在处理哥林多人非常非常严厉的时候，她说她在处理哥林多前书五章那边，她说我把这些犯罪人交给什么，交给撒旦，这叫做赶出教会，非常严重的。但是他后面讲了什么？叫他肉体被撒旦败坏，可是灵魂怎么样？也许可以得救。这是为了他的好处。他已经犯罪到一定的程度了，在教会里面已经不受管教了，把他赶出去。但是我们仍然不对，对他的灵魂仍然盼望，借着这个最极端的方法，也许灵魂可以叫他得救。惩戒在我们的理解之中应该是恩典，不是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时候才做出的事情。我们要把这个 drill into our head， 就是要，我觉得在华人教会里面太缺乏这个概念。惩戒是恩典，你不执行惩戒，你等于是夺取他的恩典，是夺取其他人应该领受的恩典。 OK，如果这个人不赶出教会，他在教会里面一直胡作非为，他没有机会，他的身体已经败坏了，他也没有机会灵魂可以最后得到拯救，他还会败坏教会中其他的人。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西敏信仰告白关于教会的惩戒，他在第三十章有一章完全是讲到教会的惩戒。我要你们仔细思想的就是惩戒是恩典，这个跟我会回到原来的有点扯得远，可是我会拉回来。 西敏信仰告白30章第3条，教会惩戒是必要的，或者按照我们的理解，自从 Reformation 以后，教会的三个重要的记号，教会之所以是真教会，是忠实的宣讲真道，忠实的执行圣礼，忠实的执行惩戒。你缺了一个，你就很难说我是真的教会。所以我们必须检视，我们有宣讲上帝儿子基督的道吗？我们有忠实的执行圣礼吗？我们有执行惩戒吗？他是为了挽回必得着犯罪的弟兄。 See? 他不是惩戒，只是要泄怒，只是为了这个人很坏，我要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挽回，希望能够挽回并且犯罪的弟兄，为了要制止其他人犯类似的罪。 OK? 为了要除掉可能感染全饭团的面团的效，为了要显扬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维持基督的荣耀和福音的纯正。最糟糕的就是你在讲台上乱讲一大堆，然后大家都知道你在乱讲一大堆，可是下来以后没有人纠正他，没有人做处理，没有 accountability。 福音的纯正，以及为了避免神的愤怒和公义会临到教会，如果教会容许邪恶顽梗的犯罪者来亵渎神的约以及神和人立约的凭据，这样的愤怒就会临到他，他就是指教会。 OK， 今天扯得比较远，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我们要如何看待我们的长者和晚辈，其中一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看待处在上帝赋予他们权柄治理教会的人，要加倍的敬奉他们和这一切所代表的。但是另外一个对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一旦我们理解惩戒和彼此劝诫、彼此教导是圣徒的责任，也是对彼此的恩典，我们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尤其在保罗的教会就出现这种状况。保罗责备的，在安提阿责备的那个是谁？彼得。他在加拉太书1章2章最前面讲到，他说彼得是什么？在他之前的使徒，是教会的支柱，是有名望的人，他承认彼得应有的地位，但是彼得行出与福音的真理不符合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责备他。这对彼得来说是不是好的？是最好的。 OK， 所以一旦理解这个之后，就是教会执行惩戒是对圣徒和对教会本身和对领受这个惩戒的圣徒是对他是恩典，而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女的话，他最终会看到这是恩典。希伯来书11章，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不是私生子。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上爱的表现也有空间和义务，让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好像是做出行为上面必须指责出他们的错误。所以按照这个原则应用在公民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理当基本的设定就是我要尊敬 Donald 总统 Trump 总统，我要尊敬蔡总统，中国的人民要尊敬习近平，香港的人民要尊敬郑林，是不是林郑？这是你对他基本的设定。 OK， 罗马书13章那边讲，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牧师，我们要加倍的敬奉他。 OK， 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当有特殊的情况，当这个掌权的人行出了，尤其是行出了，他不是让善者，他是让善者惧怕，让恶者得逞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没有在罗马书13章处理这个问题，他在其他地方有给我们一些原则，圣经在其他地方有给我们一些原则，最重要的就是听神还是听神这个原则。 OK， 所以罗马书13章并没有直接的禁止香港的人民上街头，香港的基督徒上街头，但是香港基督徒上街头的时候，他必须要想到最终这是不是爱的表达，上街头的方法，他诉诸的手段，基督徒和世人应该要有所不同。 OK， 这中间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讨论，需要教导，需要思想的，我自己也是。 今天我们讲的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离题，是因为我相信在这个题目上面延伸出来，大家就会问，像刚慧芬提到，那我们怎么看，在民主的制度之下，我们怎么看行坏事的政府等等 ？OK， 最后的掌权者对谁从属的人，也就是对你下级，我们对也有重要的责任，在上的如父要照顾下属，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某些人的上属，或者长辈，或者上司，或者某些人对他们来说是掌有权柄的人，而这样子的人也是有其规则可循的。所以你可以看我印出来的大要理问答第129问。一个教会的会员要敬重牧师，这是 Mark Jones 在书上写，因为牧师身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希伯来书13:7。但这爱并非单向的运行，牧师在诸多的职责之中，他必须为他权柄以下的人处理大大小小的，要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牧师和传道人就是要很能够处理事情，但是他必须要为他权柄之下的人祷告和祝福。祷告和祝福和宣讲上帝的话语，这个是一个牧师，如果你是 minister of the word， 你不是被呼召来处理大小事情，那是执事的事。祷告和宣讲上帝的话语，这个就是符合牧师或传道人身份，爱他的会众，爱上帝子民最合宜的表达的方式，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借着宣告上帝的话语祝福他们。不要期待你们的牧师一天到晚都在处理 logistics， OK， 你应该期待你们的牧师花很多时间准备讲章，因为他在喂养你们的灵魂。OK， 大家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先一起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思想我们如何表达我们的爱，对我们的长辈，对我们的平辈，对我们的晚辈，都有合宜的方式，都有合乎你的话语、你的旨意的方式。主啊，今天的讨论也让我们思想在这上面，我们有诸多还有需要思考、需要教导、需要在讨论、在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的。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的思想，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